能源发电的公司设定收入上限，对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油产生的超额利润征收至少 33% 的税。欧盟委员会说这两项措施将可筹集到大约1400亿欧元资金，又说对巨额收入设置上限将促使利润高的能源公司帮助陷入困境的用户。欧盟委员会这项提案需要得到欧盟多数成员国支持才能够通过，欧盟能源部长本月底再开会讨论。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1点，升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79美元，卖出1697.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03，瑞士法郎0.963，加元1.317，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南京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榕龙居较早前咧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啲车咧就已经系埋咗路肩，咁仍然有车龙噶，排到去智乐花园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榕龙居啦，交通意外肇事嘅车辆咧就埋咗路肩，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识叫小盐小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睇法，是一个可以睇到全局的环境嚟噶。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 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零九分，九月十五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今日多份嘅报章嘅头版咧，都系呢一个系有关于一间连锁西饼店 Crostini， 咁啊话佢有十几间分店嘅，咁喺前晚咧就宣布全线结业。佢哋喺 Facebook 嘅发文嗰度咧就睇到就提到啊话，因为疫情之下咧百业萧条，咁啊2020年起咧就已经经营环境恶劣，可惜咧未能够力挽狂澜啦，咁啊决定系无奈全线结业嘅，并且向所有嘅顾客同埋员工致歉。其中咧，佢哋嘅負責人啦，喺接受一啲傳媒嘅訪問嘅時候咧，提到除咗話疫情影響生意之外咧，都提到一點啊，就係政府咧早前咧推出一個叫暫緩追租嘅安排，咁啊喺七月底咧就係結束噶啦，咁啊令到咧結束咗之後咧，一啲店鋪嘅現金流咧開始出現一啲問題，咁啊加上話執達利咧喺上個禮拜咧收咗佢哋嘅三間鋪啦，咁令到其餘嘅店鋪咧都係繼續咧係被追租嘅咁。嗱呢一個情況，十幾間嘅連鎖西餅店啦係結業啦，咁導致到一啲市民都好關注，尤其是一啲預先買咗餅卡啊或者現金券嘅市民，咁啊有人亦都係開咗一啲嘅WhatsApp 啊嘅群組去喺今次呢件事件咧係即係集合唔同嘅受影響嘅人士嘅。咁啊你自己會唔會都係受影響人士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講到今次就係提到其中一點啊，呢個負責人話呢個暫緩追租嘅安排都有影響到而家一啲嘅前線嘅食肆啊，一啲嘅租户等等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又開設咗群組嘅苦主 Yandy 喺電話旁邊嘅，早晨。 Hello， 你好。 早晨啊 ，Yandy， 我想知道你係咪開咗呢個嘅群組開咗幾耐啊？係咪呢兩日開嘅？ 嗰晚13号晚嘅11点钟。 當時開諗住係點樣嘅？係集合一啲唔同受影響嘅人士係咪啊？ 其實開頭一開咧，係集合一啲同我一樣咧，都係買咗嗰啲 wedding voucher 嘅大量嘅叫做 wedding voucher 嘅禮券啦。咁睇下大家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啊，將自己嘅損失盡量減到最低啊，點樣可以追討翻？可以大家喺個 WhatsApp 群組度大家俾翻啲，即係佢哋可能揾到啲資訊，我哋又揾到資訊，大家互相放出嚟，大家睇下可以點樣盡量處理到咯。 即係交流一下啦，多啲。有冇話幾多市民而家入咗去你哋嘅群組嗰度嘅？ 而家第一個群組咧500多人咧已經爆咗，第二個而家大概有200人左右咯。 我想知道有冇話即係涉及嘅呢啲群組入邊嘅即係事主啦，咁有買咗幾多餅卡或者禮券嘅平均嚟講？ 平均嚟講大概都係200多张咯。 最多最多你見過係幾多咧？ 琴晚我數一數睇過，有個買咗250张。 250张即係涉及可能係幾多錢到啊？有冇啊？ 250张，睇下先。 係咪一般都可能要幾千蚊嘅？即係買呢啲？ 都要啊，200张都要6000蚊。 OK， 以你自己為例啦，你自己又係幾時買嘅咧？係買咗幾多咧？又？ 我七月分展的时候买的，我买了201张。 分展 因为那时候它的quota 是201张就有65折，所以我就买201张。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一类来的？即是都是 是啊，因为它如果101张就75折，那我买多少钱我都是65折那低一点，那正常就买这个价钱，那就算多了有些 親戚朋友派咗俾佢哋啦，有啲朋友嚟唔到啊，或者好少見面啊，我哋都可以寄俾佢請人嚟食啊嘛。嗯、即係呢個數，我覺得 OK 啦，係咪先？除翻開。 嗯，所以其實大部分呢啲事主都係買嚟係用嚟做，即係結婚係派餅嗰啲餅卡用嘅，係咪啊？ 係啦，冇錯。 嗯嗯嗯，而家咁即係知道呢、這、一個連鎖西餅店啦，要結業嗰個嘅消息，你自己聽到嗰下係點樣咧？ 我聽到嗰下嚇係咪真㗎？定係啲惡作劇啊？第一下嘅時間係只係覺得係惡作劇，冇可能啊、一下子就話收工之後半個鐘就同人哋講全線結業，所以我覺得呢叫真係好可笑嘅。即完全冇可能，未聽過呢啲事情發生，突然間執笠，仲要咁多間、啊，人哋平時執笠都係得一間嘅啫嘛。 咁、你講下聽到有冇即刻打去啲分店或者聯絡了解個情況咁樣？ 我冇即時打去嗰啲分店啊，因為佢咁樣講得，咁我上網就再揾啲資料啊，睇下點樣處理啦。咁我琴日嘅朝頭早就已經去打咗去信用卡公司度講翻呢件事啦，睇下可以點樣。盡量可以睇下可唔可以 refund 到啦，因為我當時係七月買啊嘛。咁、如果係佢哋所講網上寫嘅係一百二十日嘅，咁我都可能有機會可以追討翻啲錢咯。 嗯嗯嗯，而家我見係咪話你都即係攞曬啲禮券，其實係咪有啲仲派咗添啊？有啲係 我派咗五張出去，淨係派咗五張出去，就係、是、兄弟姊妹嗰度嗰五個姊妹就派咗五張咧。 有咩打算咧？即系派咗，其实变咗人哋请唔到人哋食饼咯，咁就 我同佢哋讲，喂，你唔好掉张饼券啊！你俾翻我啦，咁样讲，我俾翻封利是你，或者我之后再补翻你一张嘅饼卡俾佢咯。即系佢哋有阵时琴日打俾佢哋都有啲未知道咩事嘅，跟住我 send 翻啲新闻俾佢睇，佢话吓咁大镬咁样咯。跟住佢话都 OK 啦，唔紧要啦，唔使再俾我啦，咁样咯。佢哋话， 你谂住系谂住点样噶？即系储翻晒啲礼券系攞嚟用作追讨咁系咪？ 都可以讲话系攞翻嚟，攞翻追讨翻啦。咁反正而家都系嗰啲饼券都系冇用噶啦，系咪先？ 其实呢啲都算系预缴式消费，但系对于譬如结婚派饼嘅人嚟讲，系咪无可避免要即系都要预缴咗先咧？因为你要先买咗个礼券先可以请人食噶嘛，系咪都好难避免咧呢个风险？其实 系，我觉得系冇可避免唔到，因为我之前。買的時候都有考慮過這些因素，怕他們疫情啊、執笠啊，跟住他們的疫情影響到我們婚禮延期，看看那個禮券的有效期去到幾時啊，因為有些是有效期得一年，那如果疫情影響延遲的話，那就會影響到張禮券又用不到啦。那我選這間就因為它的年期有效期比較長，去到2025年，那我這個都是優先考慮的地方啦。另外佢同埋多分店喎，有十幾廿間喎，咁唔會考慮到佢會無啦啦執笠咁樣噶嘛？可能就算我之前諗嘅都係可能最多咪執一兩間，你全部喺曬啲大型商場啊、地鐵盤嘅商場啊，應該執笠嘅機會都比較少，因為全部都係啲大型嘅金鋪啊、電器鋪啊、家品鋪啊，都係嗰啲商場度執笠嘅機率係比較少咯。所以我先至會考慮佢哋。 而家你嘅打算系点样咧？即系你本身买咗呢啲饼卡就用唔到噶啦，咁点算啊？ 我重新再买过另一间嘅饼卡咯。 要花多几多钱啊？呢啲处理？ 要花多一万蚊啊，起码都要。 点睇今次即系嗱，头先就话啊，睇到收到呢个消息，你都觉得系愕然嘅咁。但系而家就你哋有个群组喺度啦，收集翻唔同嘅受影响人士或者事主嘅意见，系咪啊？呢一间店铺结业系冇任何迹象嘅， 完全冇，因为我哋睇翻佢哋啲过往记录啦。中秋节之前佢仲出紧月饼，仲叫人买月饼，有啲礼券买四送一啊嗰啲，即系我都好少会特登去。睇呢啲嘅 fan page 嘅，咁所以我見到佢執笠嘅時候，再望翻，咦，佢仲買緊月餅嘅喎，所以我就覺得係咪啲惡作劇啊？咁樣就會咁樣諗咯。 不過我見阿負責人阿黃光輝佢嘅講法都話，本身係冇諗住係結業嘅，因為有傳媒都問到點解你即係喺事前即係執笠之前都係話繼續買一啲餅卡啊？咁佢話本身係冇諗住結業嘅，咁你哋作為一班事主，你點睇佢呢個嘅講法咧？ 我覺得佢吹水成分比較多，佢都知道佢自己好多租都欠租啦，跟住欠租呢個問題，我諗佢唔會喺 分展到赚到嘅钱可以冚到咁多月嘅租，咁多个月嘅租噶嘛。咁佢呢个已经知道自己系一个无底深潭嘅数嘅时候，佢再做呢啲嘢嘅时候，佢系咪应该佢哋已经系咪有预谋地攞搲银，跟住之后跳槽咧？系啦，呢个就系可以最可疑嘅地方咯。 OK， 嗱，暂时我见消委会方面话，寻日五点咧就系接到十宗嘅投诉嘅啫。咁你哋都有唔少事主啦，头先听到话唔少一啲受影响嘅人士啦，系咪全部都有向譬如消委会啊或者唔同机构都去求助咁样嘅？ 我谂大量咧，通常都系向自己嘅信用卡公司求助系最多，因为我自己都有打电话去消委会度求助啦，问佢点样处理啦，佢哋都话呢间公司清咗盘咧，我哋都帮你唔到噶。不过你睇下你用啲咩缴付方法啦，你缴费你俾钱你用现金嘅更加帮你唔到啦。咁如果佢哋系用一个嘅信用卡俾钱，咁咪可以。信用卡俾钱，咁就可以向信用卡公司度追讨咯。因为佢哋大部分全部清盘嘅公司，我哋都冇嘢可以帮到你哋，我都做唔到啲乜嘢咁样讲。 嗯，咁用信用卡俾嗰啲系咪都有信心可以攞得翻咧？ 都系50-50噶咋。 OK， 咁而家下一步都系等信用卡公司或者银行回复啊等等噶咯，系嘛？ 系啊，因为佢哋都话同我讲话回复都要大概要5-8个月，咁我话都冇办法啦，要等。 暂时有冇一啲下一步计划啊？你哋以群组嚟计， 下一步暂时未有啊。我哋今朝仲喺度讨论紧啊，有啲咩其他饼铺啊，有啲优惠啊，大家互相 share 下，睇下将自己个损失减到最少，同埋点样补镬咯。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阿 Yandy 同你倾到呢度先。Yandy 就系苦主咧，都系即係提到咧，一啲嘅買咗一啲餅卡啊，或者現金券嘅市民咧，都開咗一啲嘅群組。會唔會你都係啲受影響人士咧？點睇今次有連鎖嘅一啲西餅店係Costini， 佢就係全線結業嘅，亦都影響到一啲買咗佢哋餅卡啊，諗住係結婚用攞嚟派餅嘅一啲人士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今次店鋪亦都影響到一啲嘅員工啊，見到勞工處都話知道事件啦，並且主動聯繫僱主係跟進了解，敦促僱主咧係按住僱傭合約嘅條款支付雇员的欠薪和其他的解雇补偿的。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嘉宾，饮食业职工总会权益总干事招冠聪，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招冠聪，可不可以讲下你们暂时收到有多少涉及今次事件的员工是受到影响而向你们求助的？ 工会其实初步估计今次涉及员工应该是接近成百人的。咁工會已經首先幫咗一部分嘅兼職員工約莫30日啦，咁就已經幫佢哋落咗案㗎啦。咁佢哋主要就係拖欠佢哋8月份同埋9月份嘅薪金嘅。 嗯，即只係兼職員工係拖欠薪金啊，係咪咁？ 其實長工都拖欠嘅，不過只不過係好似話係最近日定唔知前日先啱啱入翻户口嘅啫。咁但係九月份依然係冇嘅。 你哋即係以你收到嘅消息啦，啲員工係幾時知道係要結業㗎？ 其實員工真正收到公司結業嘅信息，都係同大家一樣，都係睇到 Facebook 先知道係真正結業嘅，即係收到正式嘅通知。 咁當下佢哋點啊？即刻聯絡公司定係點樣？有冇了解？因為頭先你話譬如兼職嗰啲係有啲拖欠薪金嘅情況嘛，喺八月嗰啲已經冇出啦。咁佢哋收到呢個消息，佢哋點樣做咧？ 其实咧，根据员工反映咧，其实因为公司佢以前出粮个粮期，其实一不嬲都好准嘅，即系都系7号按时出粮嘅。咁但系因为今个月咧，过咗7号之后咧，都冇按时出粮，咁所以啲员工已经觉得有啲奇奇怪怪嘅情况啦。咁亦都即系佢哋听闻有啲分店已经系即系收到好似系清即系俾人追租啊，又或者系甚至系有人落嚟收铺啊嗰啲情况咧。咁佢哋就感受到可能公司已经有啲财政压力或者有啲财困嘅情况，咁所以佢哋因为佢哋有啲兼职嘅员工咧，其实佢哋八月份同九月份即系所安排佢哋工作嘅时间已经好短噶啦，咁所以佢哋就即系一早喺中秋嗰日啦，即系10号啦，已经向工会求助咧，就即系想了解一下如果公司冇出粮，然后就可能有危机，应该要点样处理咯？ 我见有啲报道就话有员工咧就指公司早前咧曾经话系做到15号嘅啫，你哋喺工会层面有冇听到类似呢啲说法咧？ 其實佢應該，我估計佢係因為公司佢係有佢有個叫清盤信嘅嘢啦，係發俾佢哋員工嘅，即係喺結業嘅同時。咁所以就可能即係佢嗰封信寫咗嗰個日子係15號，咁但係其實佢又真正即係如果睇 Facebook 就佢其實係做到琴日噶嘛，即係前日前晚落閘，然後琴日就正式結業咁樣咯。 13號晚啦，即係。 是啦，冇错。 咁有冇话有啲讲法都话其实有啲铺头早几日已经系冇开门啦，或者冇饼卖啊嗰啲情况，有冇喺员工嘅口中系听到呢啲情况咧？ 都有嘅，因为好似话因为工场嗰边已经系事先停咗，所以就算佢哋话开铺都唔会再有嘢卖咯。所以其实如果系真正嚟讲咧，佢13号嗰日咧，其实佢好似话已经得翻最后几即系。得翻幾間係仲有開，其實嗰啲一早已經關咗㗎啦，已經。 而家譬如以你哋協助緊嘅員工，頭先話成100人係求助啦，部分係一啲兼職㗎啦，有涉及到幾多嘅銀碼喺拖欠薪金嗰度，同埋拖欠咗係咪主要都係8月同埋9月啊？ 其實如果按薪金嚟講，銀碼唔高嘅，因為兼職雖然八月份冇出，但係因為兼職佢翻嘅時數好少，所以其實佔嘅比例唔多。因為最主要我哋而家追討的是長工的遣散費啦、代通資金啦，同埋一些假期的錢，但係應該都不少的數目，因為長工都有一部分是即係超過2年啦，咁所以他哋應該即係初步估計，我諗涉及300至500萬啦。咁就睇下即係我哋仲組織緊員工幫他哋喺嚟緊星期五幫他哋落案，咁到時再有一個實質的數字就可以睇到啦。 暫時你哋係同咗勞工處聯絡，定係直情係同公司方面都有聯絡到嘅？ 我哋冇揾到公司阿黃生啦，咁但係我哋同勞工處一早已經溝通咗呢件事，咁勞工處亦都知道，亦都有嘗試揾僱主嘅。咁勞工處嗰邊就好積極揾僱主啦，咁但係據初步了解咧，就僱主就唔願意同勞工處太多嘅講解啦，亦都冇反映到實質嘅情況啦，咁樣。就勞工處應該都嘗試希望僱主願意簽嗰個無力償還書嘅，咁但係目前仲未有最新嘅結果。 點睇勞工處呢個講法咧？佢哋提到業主嗰個嘅態度。 其實我諗勞工處都係想盡力幫助工友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即係以目前嚟講，即係如果假設僱主真係冇錢即係找數嘅話，其實最理想梗係僱主要幫助去簽。啲員工簽署嗰個無力償還書啦，等員工走少好多路啦。正如有啲報道都講話，即係佢老細都話好，即係覺得對唔住員工或者唔捨得啲員工。咁既然係即係佢既然冇能力去支付嘅話，咁不如就真係做作為一個僱主做翻最後嘅責任，就係幫員工簽咗嗰個書咯。 負責人黃光輝其實都提到，除了說疫情影響生意，他提到一點就是說政府的暫緩追蹤安排在7月結束之後出現一些現金流影響到的。你自己據你們譬如一些員工了解，有沒有是不是真的這個情況，還有如果這個情況是屬實的話，會不會都影響到整行呢？即是其他飲食業啊，或者其他一些租戶呢，可能都因為一個暫緩追蹤的安排結束之後而導致一啲現金流嘅問題，而導致一啲嘅結業嘅情況，你自己擔唔擔心咧？ 其實都有啲擔心啊，因為始終飲食業即係對即係疫情對成個飲食業咧衝擊都非常之大。咁啊，即係特別係即係中式酒樓啊、宴會嗰啲咧，即係最近即係都執咗不計其數，工會都即係協助咗好多啊，咩蓮香啊、榮華嗰啲，即係越係老牌嗰啲啊，執得越係緊要。咁所以即係就住呢個 case 咧，佢特別咁多分店啦，咁佢嘅租金其實壓力都大嘅。咁但係又調翻轉頭嚟睇，佢其實即係如果佢一即係佢即係佢嗰個租金嗰個問題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啊嘛，即係已經係好多個月即係都出現咗噶啦。咁咁既然即係佢嗰個現金流可能出現咗情況，咁唔係話佢暫緩追租嗰日開始俾人追租，即係佢應該拖欠咗好耐啦。咁即係佢公司一早已經有一個財政嘅壓力或者一個危機，咁佢仲即係而家仲即係買咗咁多餅券又好，或者其他情況又好，咁到底佢即係嗰度都唔少嘅一筆資金嚟噶嘛？即係佢會唔會係可以足夠佢營運到某一兩間分店？即係唔好話執曬啊！佢縮即係瘦身又好，縮減嗰個營運嗰個成本又好，咁都即係 我哋唔熟老細嗰個諗法啦，咁但係其實佢會唔會有啲更優更更理想嘅處理方法，而唔係而家咁樣突然間周笠，就令到工友又好，市民或者幫襯咗嘅顧客都會一齊受損，而家冇一方有利嘅其實。 嗯，所以你整體你自己點評估嚟緊幾個月嗰、那個無論一啲飲食業啊，或者一啲零售業嘅情況咧？ 其實即係飲食業都凄慘嘅，都困難嘅。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員工始終佢哋都係手停口停，即係佢哋打工其實就係揾即係揾兩餐嘅啫。即係無論僱主點樣有壓力都好，啊真係頂唔順結業又好，即係至少同員工交代一聲，啊有能力補嘅盡量補償，冇能力補嘅亦都即係諗辦法去幫助員工去追討翻佢應得嘅。嘅嘢咯，就唔好話啊！突然間唔見人，第二朝翻到公司，翻工先發現大門緊鎖，咁就唔太理想啦。呢、這個情況。 好啊，唔該曬，招冠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招冠聰係飲食業職工總會權益總幹事，講到一啲員工嘅情況，都係向佢哋求助嘅。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受影響嘅事主咧？係今次一啲西餅店結業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啲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最近修复的东部战略城市伊久姆参加升旗仪式和唱国歌。乌克兰副外长说，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反攻行动中，自本月初以来已经修复大约8500平方公里土地。位於哈爾科夫州的伊久姆是修復的最大城市之一。泽连斯基在社交媒體發表聲明說，烏克蘭的藍黃色國旗已經飄揚在脫離佔領的伊久姆，亦將飄揚在每一座烏克蘭城市和村莊。烏軍的行動方向只有一個，就是前進並邁向勝利。瑞典首相安德松承认在国会选举中失利，宣布将会辞职。安德松当地星期三晚召开记者会说，虽然仲有选票尚待点算，但明显右翼阵营将会以微弱优势取得国会多数席位，他星期四会请辞。至于已经点算的99%选票，在国会349个席位中，右翼阵营将誓将获得176席，超过半数。作为社会民主党党魁的安德松说，在新政府成立之前，他会继续领导过渡政府。他对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深感不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发言指出，单边强制措施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取消单边强制措施。人权理事会应该向滥施单边强制措施的国家问责。中国代表批评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动辄依据国内法采取单边强制措施，滥施长臂管辖衍生造成的次级制裁和过度遵守危害广泛，完全是借民主人权之名行侵犯人权之实。有些国家肆意扩大单边强制措施，甚至借此打压当事国合法政府，将其作为颠覆他国政权的政治工具，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6点，跌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14美元，卖出169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08，瑞士法郎0.963，加元1.317，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干燥。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圣贤中学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龙尾在白石角。提一提你啦，啱啱收到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在观塘的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莲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最主要就影响了长过七米的车不能够由佳莲道左转入去翠屏道。长过七米的车不能够由佳莲道左转入去翠屏道。咁另外都一个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嘅，喺观平路近住沙田嘅观音山村啦，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啊！观平路近住观音山村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阿一。秋天是不少恋爱开始的季节，亦都是不少爱情终结的时候。 如果另类早注定分手， 嘿，今次衰了咪下次再来咯。祝你有一个充满爱意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抽查有部分嘅市民咧，冇去遵守强检公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疫情咧仲系一个严峻嘅阶段，都系有需要咧防止呢啲多层大厦入边持续嘅爆发。 沙田区议会主席麦润培： 其实好多老人家咧都系要落嚟问我哋 NGO 系唔系我哋要强检佢哋先知。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7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首先讲到咧，有关于连锁西饼店 Costini 咧，就系前晚宣布全线结业，咁啊，截至到寻日5点钟，下昼5点啦。咁啊，消委会系接到10宗嘅投诉，海关方面接到1宗嘅投诉，就话已经联络投诉人了解同埋展开调查噶啦。海关亦都话系高度关注事件啦，已经成立专责队。隊伍是跟進的，如果有商戶是違反商品說明條例都會是執法的。今次除了負責人提到說結業的原因是疫情有影響，也都提到說香港政府推出暫緩追租安排，7月底結束，令到現金流開始出現有問題。這個計劃其實在在2月的時候財政預算案公布，在5月呢就是開始這個暫緩追租，一直可以是禁止業主向特定的行業追租，去到7月31日的有個這樣的安排的。今天歡迎大家打來18723，會不會你都是受到今次事件影響的一些事主呢，講一下你的看法，其他市民都歡迎你講一下對今次事件的看法。18723 有何先生，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何先生，请、 啊、讲。我就觉得佢系过分膨胀咯。虽然佢最高峰作价就20家，跟住缩到15家。喂，点解唔再缩咧？你再缩，你剩翻一家饼铺，两家饼铺有，最主要剩翻嗰个食物工厂喺度。吓、啊，喂，你卖到咁多饼卡，你即系冇心电都好啦。你俾 Superstar 嗰啲咪送咩？买啲饼卡可以兑翻二啲饼啊嘛。哇，你而家一下乜都冇。 嗯、 喂，香港仲有破产保护啊，乜嘢破产重组啊？你呢半年时间你冇赖政府，你早半年你好意思谂，我剩翻啲咩几啲俾几多套一定要保住嘅， 嗯， 咁咪得咯。 何生，你本身系咪一啲受影响嘅事？ 冇 ，OK， 我唔依家铺天啊，佢犀利啦。不如一早啊，唔见到五六间铺啊，再唔见五六间，啲人会再多层去好过啦。 嗯、 啊、 你觉得整体佢可以点样安排得好啲咧？又、嗯？ 我如果系嗰得你有三家铺又清铺，你再总到年，我喂你20家可以冇到15家，我再唔见6家都得。如果我做生意，喂，我最主要保住最赚钱嗰几家，点都要保住啊。喂，你而家你可以赚到仲喎，趁喂有啲到年我可以唔使交租啊，我唔赚到仲。喂，咁样老板。我唔会啲老 板咯。OK， 好啊，唔该晒何生佢嘅睇法，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D 咧，讲下今次有关连锁西饼店结业嘅情况啦，同整体嘅经济情况喺疫情受影响啦，或者今次提到一点系咪暂缓追租嘅安排都可能有一啲嘅影响咧？咁嗱，暂缓追租嘅安排头先都提到，其实喺财政预算案嗰阵咧，当时系提到嘅，咁啊暂缓追租3个月啦，落去到系7月尾嘅咁。嗱，呢个情况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家和。整体嚟讲都想知因为今次 Quastini 喺社交网站嗰度提到话，疫情下唔少嘅行业受影响啦。佢就话2020年起个经营环境已经系恶劣嘅啦，咁就而家就决定系结业嘅。点睇今次嘅事件？你有冇留意到咧？都 系有留意到嘅。咁头先你提及到暂缓交租呢个安排咧，咁当时我相信政府。是預期呢七月後呢就疫情如果是可以控制到的話，咁經濟就會恢復啦。咁在這方面亦都可以幫到一些特定的行業嘅，譬如餐飲啊、零售啊咁樣。咁但是事與願違啦，咁呢幾個月嚟呢其實疫情嗰個情況仍然是非常之嚴峻啦，咁令到整個餐飲行業咧，同埋甚至係零售嘅行業咧，都受疫情影響之下咧，其實生意大幅回落嘅。咁喺呢一方面喺七月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察覺到這個暫緩交租呢個措施咧，可能會有一啲後遺症嘅，因為亦都睇預期咧，當時疫情嗰個情況咧，唔係話咁容易係可以受控。咁而喺八月嘅時候咧，亦都係睇到咧有唔少嘅業主咧已經係追租啦。咁因為過往嗰3个月嘅租金咧係要交嘅，你唔交嘅話咧，業主亦都係完全有權去追租。咁甚至係逼租出律師信啊咁樣，咁喺呢一方面咧，對一啲店鋪嚇或者一啲經營者嚟講咧，租一啲特別係商場嘅地方咧，咁呢、這個嗰個壓力就大嘅，因為商場嘅話，一般嚟講，譬如喺大型嘅商場咧，咁都係即係可以話依據個法律咁樣去做佢要做嘅嘢啦。咁喺追租嘅情况下咧，出律师信啊，到期收即係收返个铺啊之类咁样。咁呢啲情况咧就逐出现咯。咁、 有几多喺啲数上面你自己收到有几多有啲前线食肆啊、铺头啊、租户啊係收到信係追租嘅咧？ 嗱，喺八月期间嘅话，大概有5-6成嘅食肆咧都收到啲 追租啊，同埋有部分收到律师信啦、啊。咁、五六成咧，代表咗大概系有八千间嘅食肆嘅。咁但系喺呢段期间嘅话咧，呢啲食肆俾人追租，咁点样去解決嘅情況咧，咁亦都要同個業主咧要作一啲租務上嘅安排啦。咁呢個租務上嘅安排可能有幾點嘅，第一咧就係、可唔可以暫緩交租咧？第二分期交租咧？第三咧就係睇下租户嗰方面可唔可以同銀行做一啲短期嘅融資啊？呢方面啦，咁。但是呢即是有部分的甚至是要求减租啊咁样。咁有部分的租户呢其实都成功咁样向业主呢要求减租甚至是分期交租啊咁。咁但是呢有唔少嘅食肆呢到而家目前为止大概有两三千间呢仍然是要同业主呢继续磋商。咁业主亦都是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因为佢如果是一些细的小业主的话呢，其实佢可能亦都是要同银行贷款去即係买呢个物业嚟到去租俾人嘅。咁佢自己都冇收入的话，咁又点算呢咁样。咁所以佢一样是要逼或者追嗰、那个租户去交租。咁如果有講法就是可唔可以再延多三個月嘅延租令咧咁樣？咁但係呢個亦都唔實際嘅，因為而家已經係延咗三個月啦，啊五月到七月唔使交租住啦。咁而家萬一一下要立刻交租嘅話，其實對嗰、那個租户嚟講咧，基本上因為嗰個生意下跌，咁又冇咁嘅現金流去交返之前嘅租，唔好話未來嘅租添。如果再延多三個月嘅話，嗰、那個壓力係更大，咁嗰個爆煲嗰個情況呢可能即係更快出現添。咁、okay. 所以呢個情況都係唔係咁樂觀。 頭先你話收到即係可能五六成嘅係收到一啲追租啦，有啲可以成功傾到減租，有啲可以傾到分期。有幾多可以真係做到呢啲減租分期呢？有幾多係根本係傾唔掂，係亦都係俾唔到租嘅呢？咁佢哋下一步係要點做呢？ 嗱，如果係傾到嘅咧，都嗱，如果以嗰八千間嘅食肆嚟講咧，其實都有六七成咧都可以同業主咧傾到一啲安排嘅。咁但係到目前咧，仍然有兩三千間嘅食肆咧，仍然喺同業主拉鋸緊啊。咁如果到今個月底前都仲未傾得掂嘅話咧，可能有兩千間嘅食肆咧，就因為交唔到嗰個租金而要結業嘅啦。咁呢個情況咧，即係唔能夠小睇呢個情況咯。咁但係因為而家最頭赤咧，就係而家食肆嚟講，仍然有好多社交距離嘅措施啦，咁我哋譬如話啲酒樓咁樣，仍然唔能夠做一啲大型嘅宴會，咁唔能夠做大型嘅宴會，冇婚宴嘅話，譬如話做一啲即係供應西餅啊、餅卡啊、餅券嘅呢啲咁嘅店鋪嘅話咧，咁佢自不然就少咗即係婚宴提供餅卡嘅活動。咁呢一個生意咧，其實對佢嚟講都重要噶。咁如果冇咗呢個生意嘅話，又加上而家嗰個即係整個經濟咧，其實都係好疲弱啦。咁同埋一啲好似而家呢一個集團咁樣，咁佢租嗰啲店鋪咧，有好多都係喺一啲比較大嘅商場。咁大商場嘅話，你睇個租金咧，其實都唔平嘅嚇。咁喺呢方面其實都幾難捱落去。咁一方面就商場嘅人流又少咗，另外一方面即係嗰個消費意欲咧係差咗。咁就算電子消費券推出咧，喺八月七號第一期推出之後咧，好快就嗰兩千蚊咧就用完啦，或者甚至啲市民咧就唔會話 花啲錢咧去買一啲比較高級一啲嘅譬如話食物啊，或者去餐飲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對整個餐飲嘅行業啊，或者零售嘅行業咧，都多唔少都受到好大嘅困擾啊。 有一啲限制喺度啦，就算零售業啊、餐飲業。但我想知道本身暫緩追租咧。本身推出的目的都是说希望可以给一些租户有一些喘息空间，就即是避免有一些即时的大规模的倒闭潮，当时是想着是这样。但现在看回头，是不是只是将那个倒闭或者大规模倒闭的一些情况只是延后了，因为过了三个月后你不是免租，你始终都要给回那一笔租金。你现在看回头是怎么看？ 当时呢，其实我相信陈茂波司长的設計咧，就係三個月後，香港個疫情咧應該係受控嘅。咁受控之下咧，就不然，譬如話個經濟咧會復甦啦。咁同埋譬如社交距離啊呢啲防疫嘅措施咧，亦都會進一步放寬啊。咁亦都係會令到啲市民咧生活比較正常嘅。咁但係而家目前咧，即係疫情的状况仍然是非常之严峻，我们也都还未可以通关，而海外的游客呢也都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游客的。在这方面我们真的好像一个孤岛一样，单纯只是靠我们香港自己内循环的消费的话呢，其实基本上过往呢大半年嚟咧，好多啲市民，我相信就係收入少咗啦，失业率仍然係高企啦。咁喺呢一方面，点样係可以持续咁样令到譬如话嗰个消费市场咧，零售啦，好似而家呢个连锁饼店咁样，咁佢点样係可以增加个收益咧？咁呢个亦都係头赤嘅。咁如果你话再延嗰、那个延租嘅再将佢伸延多三个月嘅话咧，其实个作用唔大嘅，反而咧仲更加令到多啲店铺咧系会考虑结业添。 Okay. 咁对个业主嚟讲咧，个损失系更大添咯。 好，唔该晒黄家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家和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讲到饮食业喺疫情之下面对嘅各种问题，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暂缓追租之后。安排結束之後咧，會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出現嘅。咁其實事前都有一啲人士都提到類似嘅情況噶啦。咁立法會議員陳少雄咧都之前都有關心過呢一點啊。早晨，陳少雄。 早晨，主持。早晨，大家好。 早晨，陳少雄。頭先咧就提到一路傾緊呢個連鎖西餅店 Crostini 嘅結業。咁啊，佢哋嘅負責人咧就提到話暫緩追租嘅安排結束咧，唔少商場喺八月都開始追翻一啲拖欠咗幾個月嘅租金啊。咁啊，令到公司咧一時間冇咁多啲現金流去俾租嘅。咁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係咪暫緩追租嘅安排的確可能有一啲問題出現咧？ 首先就十分遺憾有商店因為冇法子只好交租金而結業啦。而事實上睇翻自從七月到而家嘅話咧，都陸陸續續有即係商店因為種種情況底下咧，佢就結業嘅結業啊，或者係即係好困難咁經營啦咁。咁呢個係喺財政司司長喺今年財政預算案首次提出呢個暫緩追討欠租建議以嚟咧，我一直擔心個問題嘅。咁我喺法案委員會審議過程之中，以及喺暫緩追租條例二讀辯論發言嘅時候咧，我都係多番咁表示我係憂慮喺禁租期令結束之後，會有企業因為被追繳積累租金而結業咧。如今就即係不幸嚴重咧，咁我心情難免感到沉重嘅。而事實上喺當時嗰個立法原意咧，的而且確就係為咗協助地受第五波疫情重創嘅商户，尤其係中小微企，等佢哋可以暫緩交租，有一個喘息空間。呢個出發點咧，我認為係好嘅，因此當時我都係支持呢一個暫緩追租嘅條例。而且喺當時，我記得就喺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咧，從事美容啊、飲食、零售等行業嘅商户，佢都紛紛向立法會提交咗書面意見書，佢哋表示歡迎暫緩追租嘅安排。而喺當時嘅辯論入邊咧，財政司司長都好明確咁表示，就希望透過呢一個暫緩追租條例， 間接鼓勵業主同租户去傾下啲減租安排啊等等咁。其實睇得到個政策係喺當時嘅考慮咧，係可以喺特定嘅時間內可以舒緩商業租户嘅租金壓力，等佢有啲喘息空間。就如果睇翻而家咧，就我唔應該，我認為唔應該好似一刀切咁就啊呢、這個作用唔好啦咁。事實上咧，當時都有個諗法，就係透過即係用時間嚟換空間啦，讓個經濟即係會復甦底下咧，就即係租户有生意做，咁所以交翻租嘅壓力咧就可以舒緩得到。咁但係事實上而家經濟都繼續係差啦，通關又即係未有暢順底下咧，個生意做起上就難嘅。咁喺即係一下子就要租户支付暫緩收取幾個月嘅租金咧，就當然會對租户嘅經營造成好大壓力啦，甚至成為即係壓垮商户嘅最後一根稻草。嗱，我嘅諗法係咁樣嘅，當務之急咧就唔係話去評論暫緩追租條例嘅對與錯，而係要想辦法去應對減追租即係禁追租令結束後而家出現嘅呢啲追租潮。訴訟潮甚至結業潮呢啲問題咧，先係積極嘅，即係正確態度。 嗯，嗱究竟後續要點樣做啦？我等間再繼續同你傾啦。不過我想先講就係、是、你同唔同意一個情況，就係、是、如果未有暫緩追租，可能幾個月前呢啲鋪頭就已經係執咗笠啦。但係而家就俾多幾個月佢哋有個期，就係一方面係喘息啦，但另一方面，如果佢哋繼續交唔到租，承擔唔到個租金嘅時候，對於業主嚟講，佢哋蝕嘅即係拎唔翻嘅租金，可能係更加多嘅。 系啊，呢、這个系当时喺嗰个讨论嘅过程中咧，那个条例草案嘅时候就已经有即系包括我自己在内表示一啲担忧啦。咁事实上咧，当时都提到咧，就算呢、這、一个暂缓追租令系实行咗嘅时候咧，大家都好清楚系知道呢个系一个用时间去换取一啲空间嘅一个即系。方法嚟嘅，咁但有一樣嘢好重要就是、政府即係而家從再睇翻成個過程之中咧，喺個宣傳同埋即係同即係市場釋出嘅信號咧，我覺得唔夠清楚啊，就唔好俾個錯覺，即係租户啊，我等一等三個月後就萬事大吉啦咁樣樣。咁其實事實上經濟嘅嘢好多嘢係即係非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啦。咁所以其實政府一直咧以嚟要做咧，就係要喺個禁租令出咗之後。仲要繼續密切注意市況啊，仲要掌握商鋪業主同埋租户面對實際問題。咁有幾多商户因為即係租金壓力而面臨結業困境咧？咁其實政府係有責任去主動同埋迅速咁去考慮到呢啲情況咧，而且仲要做多啲就係嗰個溝通宣傳嘅工作，就唔好等有啲即係商户就認為啊、哎，我嘆唞一唞三個月就搞掂啦。咁應該係俾佢有個心理準備。正如頭先有啲觀眾聽眾打電話嚟講到，其實喺有啲商鋪佢認為自己嘅租金壓力大，始終都要一次過追翻嘅話咧，咁其實已經有所規劃，有所即係判斷，然後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減緩。如果係即係經濟情況都仲係差嘅情況底下咧，就唔會即係累計咗啲租金壓力底下咧，就導致而家咁嘅情況，有商户咧係會結業嘅。 嗯，你自己覺得其他鋪頭會唔會都因為呢個暫緩追租安排結束而有類似面對嘅一啲問題？如果係咁，會唔會出現一啲大規模嘅結業咧？你自己預計嚟緊，同埋喺業主嘅層面啦。又係咪可以即係做多啲啊？譬如分期收租啊，或者即係同租户積極去傾減租啊，咁同唔同意呢方向咧？ 啊，我同意㗎。第一咧就係即係無論係商户自己本身也好，或者係業主也好咧，係要即係積極做啲嘢㗎啦。因為而家睇到個情況咧，如果經濟唔係好短時間內係完全改善，而且個通關嗰方面亦係即係未有一個比較好嘅安排底下咧。就呢、這個繳付累積租金嘅商鋪，其實佢哋嘅壓力只會越嚟越大嘅啫。咁所以如果業主同埋租户要一齊協商解決，我覺得有可取嘅方案嘅。例如頭先所講啦，譬如業主考慮分期同租户收呢個暫緩租金，或者分12个月、18个月啦咁樣，以免租户一下子要面對巨大的租金壓力啦。另外咧，我覺得政府要做嘢嘅。佢可以鼓勵業主向租户減租啦，延長交租嘅時限啦，甚至免租一段時間，然後咧再由政府對減租或者免租嘅數額，考慮向業主提供一啲稅務寬減啊，作一個誘因，咁鼓勵業主同埋租户共度時間啦咁。咁我覺得 有連串嘅嘢咧，政府就即係唔應該哦，就咁追討令完咗就一了百了啦咁。而家出現嘅情況咧，其實就可能仲更加嚴峻，只不過延遲咗一連串嘅倒閉潮嘅啫。 嗯，頭先你話政府做嗰啲嘢會唔會都涉及到納税人嘅錢嘅都係？ 呢個當然會嘅，咁但係佢有一啲辦法咧，就係例如。如果係對於以賴租金收入為生嘅業主啦，咁佢已經用咗一個叫100%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政府到而家咧，就我都見唔到佢有交代呢一個成效有幾多。即係佢呢個成效應該就話提供相當於三個月租金嘅免息墊資嘅貸款上限100,000咁。咁喺呢一個情況底下，係咪政府考慮到呢一個100%擔保個人特惠貸款係可以增加咧？又因為如果假如有任何人喺呢一個暫緩追討欠租安排出現咗短期財政困難，係可以即係通過同即係業主商户甚至政府出手，去就點樣可以即係舒緩呢一個財政困難？咁嗰個特惠貸款會唔會延長咧？100,000嘅上限會唔會要上調咧？嗱，而家咧就似乎就乜嘢方法都一定要諗出嚟啦。 OK， 咁當然即係納税人嘅錢係要即係好小心去處理，但係仲要睇翻成個經濟。如果因為咁樣嘅一個骨牌效應嘅話咧，呢、 okay. 個我覺得政府係要即係深深諗清楚點樣做。 好，唔該曬陳小紅，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小紅係立法會議員，講到今次西餅店結業有啲講法，話係咪同暫緩追租結束有關係咧？會唔會其他食肆都係影響咧？172。 紅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4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明报报道，拥有大约15间分店的连锁西饼店 Crostini 前晚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创办人黄光辉说，在政府暂缓追踪安排七月结束之后，现金流开始出现问题，没办法交租，至少数以百计的顾客买了饼卡，多人想追讨，有工会估计百几个雇员被拖欠300,000的薪金。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暂缓追租措施虽然可以提振经济，但只是可以治标，治本方法是控制新冠疫情，尽快通关。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确诊个案有7579宗，各界关注本地是否疫情见顶。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近日个案的确向下，但仍然需要观察多几日，因为要了解 BA.5 的传播是否已经见顶。学校方面，昨日情报1625宗确诊个案，属于有纪录以来单日情报的新高。早前已经有3班停课的香港仔工业学校，再多2班出现个案，一共30名学生确诊，当中26人分别住在2间宿舍，其他129名宿生需要撤离检疫。中心估计个案传播或者同共用设施有关。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政府對海外旅客入境檢疫放寬為3+4安排，實施至今1個月。記者翻查各口岸的出入境記錄，八月份的入境旅客接近60,000人次，超過80%是內地旅客。對比七月份入境旅客近50,000人次之中，超過80%是內地旅客，海外旅客來港數字未見顯著上升。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香港扮演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超級聯繫人角色，若果不能夠和內地通關，將會難以增加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意欲。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特首李家超第一份施政報告下月中出爐，民主黨向李家超提交名為《香港復常》的建議書，並且約見政策局商討。建議書促請政府不應該迴避雙普選的責任，亦都不應該改變現行區議會選舉制度，同時呼籲再派發總額12,000元的消費券，以及重提特赦因為反修例風波而被捕的人士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表示，現時黨內並沒有討論解散與否的問題，他願意繼續競逐主席一職，但需視乎相關案件裁決再作定論。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 政府八月中启动为期三个月的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去到寻日系满咗一个月。记者期间三度去到九龙城同埋北角春秧街一带观察，发现近半嘅街道卫生问题仍然存在，由后巷渠口堆满油污，春秧街嘅货物仍然堆放喺行人路，只系退后咗一格。负责统筹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办公室回应查询时候说，清理超过600个卫生黑点涉及大量工作，部门会按先后次序在三个月内完成。 经济日报报道，全港各间直资和私立学校陆续公布新学年学费，多间热门直资和私立学校冻结学费，包括因为出现超过150万赤字，去年年底向家长提出两个加学费方案的传统名校圣保禄学校。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连锁饼店 Crostini 突然宣布结业，过百人说买了饼卡未兑换，担心成为废纸，再次引起舆论对预缴式消费的关注，以及本港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法例不足。社评说，特区政府应该参考内地和海外先进经验，完善消费者保护，杜绝消费陷阱和霸王条款。文汇报的社评。 成报的社论，饼店 Costini 突然结业，购入大量饼卡的准新人顿时变为苦主，海关接获投诉，并且已经成立专责队伍跟进。本港市民在生活中不时涉及预缴式消费，近年一再出现投诉。社论说，预缴式消费可以影响甚广，海关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必须执法处以适当的惩罚。成报社论。 大公报的社评说，疫情拖累加上外围经济环境差，对香港经济民生的负面影响日益浮现。商界人士敦促特区政府尽快和国际通关，亦都有政党建议当局加码支持中小企业。社评说，特区政府应该认真聆听市民声音，更加要分清楚发展经济的主次关系，才能够在纷繁的变局当中看准方向，奋力前行。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政府要求市民加快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够进入处所，但是有内地人声称没有打针来香港，亦都获发临时疫苗通行证，是双重标准。当局表明会因应疫情实际情况修正，但是检视旅游防疫政策不应该以挤牙膏的方式进行，而是应该一次过大检视，以便捷入境旅客为先，才能够保住本港联通国际的角色。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过去屯门公路的支路。重复多次，就是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龙尾过了丁九桥排到上去屯门公路的支路。咁喺车公庙路回旋处去红梅谷路方向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是车公庙路回旋处去红梅谷路方向的支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仲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长沙环到去旺角，近住蝴蝶谷道嗰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美孚桥面，亦都影响到反方向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嗰段比较车多繁忙噶。宝麟街同埋月麟街一带亦都挤塞，龙翔到去观塘，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咁喺封路方面，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有水管急收， 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揸车的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港大医学院都分析到本港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香港大学儿科临床助理教授陆俊文。 好明显是看到两针是好过一针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打了两针的成效都是高过八成。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由六七蚊升到了20几蚊的这个，我就未买的。 看到呢股价是非常之波动，是不是值得追买这些股票呢？好彩当然看中你会赚啦，止蚀都很伤客的。 你怎么要看回本身盈利表现，我不是有敢买这些股票。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有关于连锁西饼店 Costini 的结业啦，咁啊，负责人亦都提到其中一点对他们的影响，就是话暂缓追租的安排，7月结束之后咧，现金流出现问题等等嘅咁。嗱，讲到暂缓追租呢个安排，其实喺财政预算案嗰阵系提出啦，系宣布系会透过立法实施呢个嘅暂缓追租嘅安排，就系涉及到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尾会有一个保护期嘅，系延迟业主对一啲欠租嘅租户咧采取一啲嘅行动啊追租咁，但系咧就容许业主可以喺呢一个保护期之后咧系追讨累计嘅欠租嘅咁。喺出咗呢一个嘅即系计划之后啦，亦都有一啲嘅修订嘅，包括就系话业主同租户如果喺保护期之内咧系重新达成租户协议一啲新安排咧，条例就唔再适用啦。即系换言之，如果佢哋系倾得成一个减租，有一个嘅租约喺度嘅新安排咧，就唔再话系可以即系喺嗰个期内咧系唔追租嘅咁。咁啊，見到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怡都提到話，有三四成嘅零售商喺暫緩追租條例生效期間咧係唔交租，期望業界期望咧業主可以同商户咧係商討減租安排嘅，但係就話成效唔算理想。咁亦都指唔少商户咧因為暫緩追租條例失效而被追租，咁好多都係捱唔住嘅。呢、這個謝優安怡提到嘅情況，你自己點睇？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嘅？做開生意嘅一啲店鋪嘅租户啦，或者你自己會唔會受到今次西餅店結業嘅影響咧？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教育嘅議題，見到香港中學校長會咧早前就去信俾特首李家超啊，提到就話教育界面對收生不足同埋移民潮之下一啲嘅教師流失嘅問題，提出一啲建議嘅，包括就話凍結現行班級數目5年。展開全港師資調查，了解一啲嘅教師點解會離職咧嘅原因等等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去傾下唔同嘅建議啊！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中學校長鄧飛，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邓飞。喺讲佢哋一啲建议之前咧，其实我哋都见到近日有啲报道咧，喺中学校长会嗰个嘅建议入边，亦都有提到嘅，话一啲学校其实喺开学嘅时候咧，仍然系仲请紧一啲老师嘅招聘广告系登紧啦。你自己了解到而家学校欠老师嘅情况系去到点啊？即系开咗学都成两个星期啦，仲有冇话请唔足老师嘅情况咧？ 都仲有嘅，都仲有嘅咁但係比之前會改善一少少嘅嚇。 嗯，有幾普遍？呢個係咪歷年都有類似嘅情況？但係今年真係特別嚴重咧？你觀察到？ 今年係明顯啲，雖然以往都會有，但係冇今年咁明顯。咁今年嘅話，即係除咗有啲老師移民咧，仲有一樣嘢咧，就話 其實例如果係要請老師咧，係請一啲佢未得到 PhD 即係師資培訓教文憑嘅， 嗯， 純粹一個 degree holder 咧，其實都請到嘅。咁其實廿幾年前都係咁做噶啦。咁但係只不過近呢十幾年咧，就即係呢個師資培訓普及化咗之後咧，就基本上請得到做老師咧，都係有咗教文憑先請嘅。咁而家只不過咧，就係、是、可能要打翻轉頭。就可能先請咗個 degree holder， 咁然後邊做老師就邊去 part time 讀教師文憑咁咯。咁即係如果係馬斯洛嘅行啦，用一步用一招嚟去應付嘅話咧，其實都係可以請個老師嘅，就唔係話完全聽唔到。 嗯，因為我見有啲報道直情話啊，就算請咗一個人話應承咗翻工啦，都臨時會失約嘅，話唔翻啊，轉去另一間學校翻。 係啦，係啦，呢、這個以前都有噶啦，都唔係今日都有。曾幾何時仲引起嗰啲法律嘅爭論？啊，咁呢個以往都有嘅 嚇，有冇特別多咧？但係今年， 我唔敢講話今年係咪特別多，但係我就真係年年都聽唔少呢啲情況嘅啦。 嗯嗯。頭先提到話，即係過往都比較多，或者近年都比較多PGDE 嘅即係教育文憑嗰個資格嘅人士係請嘅，咁但係而家就可能因為一啲各種情況啦，可能請咗先，然後再讀翻呢個 PGDE 呢一個嘅課程。但喺質素上面，教育質素上面，會唔會都你自己預估會有一啲嘅影響咧？會 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因為你讀過教育文憑同冇讀過教育文憑，始終都有個分別喺度。咁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似乎好似係教文憑嘅嗰個學額啊，即係師資培訓嘅學額咧，就其實就減少緊嘅。咁所以話咧，我哋見到係有一啲 degree holder， 即係啱啱畢業嘅或者想做老師嘅啲大學畢業生嘅話咧，佢係想報教師文憑嘅課程，但係佢報唔到啊，因為都唔夠學額。咁所以咧就變咗，即係呢度攣住到有個樽頸位，就變咗係即係有師資文憑嘅人都用出嚟咧，本身已經唔係好夠嘅啦。咁咁即係變咗係即係有咁嘅樽頸位存在咯。 嗯，嗱，一般嚟講就頭先提到一啲即係一啲準用教員啊，如果要想喺教育界嗰度即係長期發展啦，想做老師教書啦，就要讀呢、這個即係兼讀制嘅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即係 PGDD 咁。頭先你提到學額嗰個嘅問題咁。其實是爭幾多嘅，以你所知，以你了解到，因為我見到啲數都話過去五年平均每年都有四百幾個，係咪唔足夠應付嘅呢、這個？ 因為呢個大數係冇意義嘅，因為佢要不同嘅學科又唔同啊嘛，即係每個學科都有一個對應嘅 PGD 嘅教師文憑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啲科可能佢未必一定有太大問題，但係有啲科，比如你話英文科咁，肯定唔夠噶啦，肯定唔夠嘅咁。咁即係睇條大數唔得嘅，一定要睇具體每個學科嘅啊。咁我就見到而家係教大學都增加咗個體育科嘅嗰個 PGD 啊，因為體育科嘅 PGD 本來就已經少噶啦嚇，即係經常只係得浸會同中大有嘅啫嚇。咁而家教大都開拓緊，咁即係都叫做解決緊問題咯。佢唔係所有學科都缺嘅，佢係集中喺某啲科係特別缺嘅啫嚇。 你覺得要增加邊啲科？頭先話譬如體育嗰啲係要增加啦，有冇邊啲科你觀察到都應該要增加？ 英文科都 係咪加曬㗎啦？ 就英文科加唔加大咧？就而家就暫時我未睇到有邊個大學係加大咗英文科嘅 PGDE。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就話呢個咧要係一個中長期嘅規劃咯。即係假設而家我哋係即係假設。特區政府佢唔向外招生噶啦，即係總之我哋而家就純粹係睇住嚟緊嘅人口，嚟緊個學生人數咧就一路咁下降噶啦。咁我哋即係順住個趨勢嘅時候咧，咁你喺增加個 PGDE 學額嗰度咧就要好小心啦，因為你而家增加咗之後咧，過咗一兩年，過咗兩三年咧，佢可能又變咗教師過剩，咁又另一個麻煩係咪？咁但係如果唔係嘅，咁如果係教育局或者特區政府佢諗住都係擴展向外招生嘅，容許更外來嘅學生嚟香港讀書嘅時候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嚟去增加呢個 PGD 嘅學額咧，先至變得有意義咯。 咁所以其實從政府嘅角度咧，短期內點樣面對一啲即係可能真係要用住代課老師啊，或者一啲準用教員嘅情況咧，即係你長期又要即係睇曬成個局面喎，係咪真係有需要監管？係咯，咁點做咧？短期內應該要點樣應付呢個情況咧？ 其實短期內其實真係冇咩特別辦法㗎，得嗰兩招。第一就係 degree holder 都請咗去做一個即係準用教員，等佢邊做邊讀咯。第二咧就係一啲提前退休嘅或者退咗休嘅兼課代課老師嘅兼職老師即係嗰啲去頂住咯。咁當然嗰度咧就其實始終有缺陷嘅，因為佢純粹嚟教書，按節數嚟計數啊，佢就唔會再參與你任何嘅咩學生輔導啊、課活動啊，佢全部都唔跟㗎。咁即係始終都係有個缺陷喺處嘅。 整体来讲，你觉得譬如睇翻数啦，今年五月教育局个数，2021-22年度公营学校教师嘅流失率咧就系7.5%嘅，就话过往咧每年大约4.5%到啫，嗰个流失率都系多咗啦。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长远嘅问题，定系短暂近呢几年嘅问题咧？只会系？ 我覺得會係一個短暫嘅問題嚟嘅，因為老實講，如果佢係要辭職走嘅話，其實基本上而家都會辭職走嘅啦，嚇。因為咧，你睇個數咧，唔係淨係睇個流失嘅，其實有一個數字咧，就教育局一定掌握嘅，就係話，因為絕大多數都係公營學校、資助學校嚟噶嘛，嚇。咁資助學校佢會有個公積金喺教育局度 hold 住嘅嘛。你睇到有幾多人係完全攞走曬公積金嘅話咧，就基本上嗰啲係完全脱離呢個行業㗎啦，無論佢係移民好、提早退休好、退休好，咁呢個數係教育局係應該知嘅。咁我就覺得咧，就其實係呢個可能只係一個短期現象，可能係一個短期現象咯。 有冇公布㗎？頭先你提嗰個數，即係攞走曬公積金啊？ 冇，我哋呼籲過好多次啦，咁佢即係冇一個人，你係牽涉咗啲財務嘅或者咩嘅責任，佢唔公布。但我覺得嗰條數係最準嘅。 OK， 嗱今次中學校長會嘅建議咧，都提到話政府可以做一個全港師資調查，了解而家啲教師嘅資歷啦、教職人員嘅變動情況、離職原因等等嘅。你覺得有冇需要做咁大型嘅調查咧？ 我就有保留咯，因為其實老師咩原因離職嘅話，你就算唔調查，你都大概知啦。如果佢離開呢個行業嘅，咁可能佢有更好嘅發展，或者佢對呢個行業佢有自己唔同嘅價值觀睇法。咁有啲佢唔一定係離開個行業，所以佢 turn over 嘅，只不過由一間轉去第間，由直資學校或者私立學校轉去資助學校，佢個保障更加好，或者甚至佢升職機會更加高。咁我覺得唔需要調查咯，即係你唔調查，你都知大概係咩原因咯。更何況嘅話，你要揾嗰啲離咗職嘅人嚟調查咧，談何容易一件事啊？ 但有冇話即係如果真係了解到佢哋嘅離職原因，會唔會涉及到一啲政府層面可以係針對嘅措施，例如可能薪金等等咁，會唔會可以咁樣都了解到即係針對嗰個問題而係阻截到而家啲教師流失嘅情況？ 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話因為薪金唔滿意走咧，呢樣嘢我哋真係覺得聞所未聞嘅，因為首先小學已經係個即係個佢又唔係加薪啦，小學即係話個升職位係多咗少少啦嚇。咁另外咧，就算中學好啦，佢個相比入職嚟講，相比而家一般大學生個起薪點咧，係差唔多貴一倍咁滯啊。咁即係如果你話純粹因為個薪金唔滿意走，呢樣嘢我覺得幾匪夷所思啊！即係咁多年我都冇聽過有呢種現象。咁你就算調查出嚟話係咁政府會點解決咧？係咪？係咪喺學生人數節節下降嘅情況底下，都進一步係老師加薪咧？咁樣嘢可能引起個社會爭論就會更加大咯。 Okay.另外他們有一個建議的中學校長會就說希望可以凍結現行班級數目5年，每年按各區人口下降的幅度彈性調節每一班派位的人數，這個方法怎麼看？ 這個凍結那五年的理據是什麼交代清楚，還有怎麼凍結法，因為如果你看到的話，你即係睇到而家學生咧，仲係繼續下降緊。有個講法咧，就即係話咧，到2025年咧，我懷疑會提到咧，到升中一嘅人口咧，就會係斷崖式下降嘅。咁就算你而家凍結咗咧，去到嗰陣時咧，可能連凍結嘅嗰個班師比或者開班人數咧，都跌破，都會跌破咯。即係你而家51人可以開三班中學，16人可以開一班嘅小學。我擔心就係你就算凍結咗好，呢條數佢會繼續下降。我成日覺得就話凍結短期內可以凍結，但係長遠都要考慮就話你唔增加學生人數，呢個係一個無底洞嚟嘅。 但係你長遠贊唔贊成？因為你頭先講到咧，即係就算凍結咗個班數，可能啲學生都係會繼續少嘅人數上面。但係咁，你同唔同意話即係殺校縮班嗰啲做法咧？ 我唔同意，因為只要一殺校一縮班嘅話咧，香港教育咧就個品牌就開始污名啦。即係只要大家提起香港教育，就諗到就只係縮班大校，就殺開就有條路噶啦，就一路一路冧噶啦。即係其實97年同97年都經過兩次嘅殺校潮，咁其實個感覺都好差嘅，即係大家會對教育嘅。即係其實好簡單，就點會造成本地家長啊更加對本地嘅教育、本地嘅課程咧係一個負面嘅印象。咁話咧，大家無論係移民又好，撤退翻內地又好，或者去報國學校好，即係跳船嘅人只會越嚟越多咯。 我見他哋提到一點嘅就話啊，即係凍結嗰個現行嘅班級數目五年啦，亦都話政府可以係借勢進一步提高嗰個嘅教師質素、教育質素嘅，就係話優化個師生比例咁。其實係咪減少咗個學生人數，即係叫做即係老師對學生嗰個比例高咗咧，就叫做優化師生比例咧？ 我唔知佢點樣可以做到啦，因為頭先我已經講咗個師生比例，你仲可以點優化咧？係1:10啊，而且你對於家長有好現實嘅情況，就係當佢去到一間學校，佢發覺個學校點解會咁少學生、咁少班數嘅咧？咁佢又走㗎啦。而家對於家長嚟講，選擇其實好多嘅，佢好多選擇嘅，佢跳去直資又好，佢跳去私立國際學校，跳去國際學校，即係佢選擇其實好多嘅。咁即係你點樣凍結都好啦。你派位佢唔一定你限制個派位數係咪？但係佢唔學校可以揀學生揀家長，家長亦都揀學校噶嘛。派咗俾佢，佢可以唔嚟報到噶嘛，佢可以全校噶嘛。 佢哋都提到話，即係除咗話重置而家現有嗰啲學校之外咧，暫停開辦新嘅中學，你同唔同意？ 啊，依、這個我同意，依、這個我同意，依、這個啊中小學都係，你再開辦嘅話咧，就真係搞唔掂。 但各區都係，譬如有啲提到新發展區，可能隨住佢哋一啲新發展區多咗一啲嘅小朋友嘅喎，老區啊少咗一啲小朋友嘅喎。 小心衡量咯，我覺得要小心衡量咯，即係你就算新發展區咧，而家都只一個 project 嚟啫嘛，即係只一個預測。以前都話有好多新發展區啦，會點樣點樣啦，結果都出嚟啦，實際上都冇咩學生。唔係話嗰個區冇學生嘅，嗰個區咧因為交通就太方便，我唔喺嗰個區度升學，我走去第二個區，一條。港鐵就已經去了第二個區了、 okay. 啊、即是要小心行動，我覺得。 我見你哋之前都有啲建議話，係咪可以引入更多境外嘅學生？但係呢個就好長遠咯，這個措施係嘛？ 唔使㗎，冇咩長長線㗎，因為而家其實喺法律上冇限制，係政策上嘅啫嘛。即係如果你引入係出邊嘅學生，先由私立學校、直資學校開始，甚至乎由資助學校，好似大學咁樣啊，有個比例嘅，有幾多比例收本地生，有個比例收外來生，外來生嘅話可以自資嘅，唔使政府津貼嘅。呢、這個其實係冇任何法律嘅限制嘅，純粹一個入境求學政策上嘅一個限制嚟啫嘛。 我意思等緊你涉及到宣傳啊，吸引啲境外學生噶嘛？呢、這個都你唔係 可以可講，咁但係呢個宣傳都唔係太難啫。有咁多外國或者外地嘅教育展嚟香港辦，咁點解調翻轉嚟香港唔去其他地方辦個教育展咧？咁一樣都得嘅嘛。即係我又覺得唔係一個好長遠嘅事咯。 OK， 好啊，好。唔該曬鄧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Okay. 好，拜拜。鄧飛是立法會議員，亦都是中學校長，就住一些中學校長會提供的建議啦，是不是可以是凍結一些班級的數目五年的？你自己同不同意呢？面對住一些學生人數減少的情況，有什麼建議？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饼店 Crostini 全线结业，在手机通讯平台设立苦主群组的 Andy 表示，至今首个群组满额大约500多人，另设的第二个群组亦有200多人。Andy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苦主群组平均买了200多张饼券。涉及大約6000元，他說已經向消委會求助。他引述消委會說，如果是現金交易就無法幫助，如果是用信用卡過數就可以向信用卡公司提出可否追討。另外，協助有關餅店工友的飲食業職工總會權益總幹事招冠聰在同一節目說，正協助大約30名兼職員工，主要是拖欠8月和9月的工資，至於長工就9月未出糧。國家主席習近平轉抵撒馬爾罕，開始對烏茲別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習近平和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將在今日舉行正式會談，就推進中烏友好深入交換意見。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指出中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駛入快車道，不單止造福兩國人民，亦有力促進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 他將同米爾濟約耶夫就深化兩國合作同共同關心的國際及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共同策劃中烏關係發展藍圖。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同各方一起深化互利合作，促進上合組織健康穩定發展。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6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同埋823宗無症狀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本土確診個案最多嚟自四川，有84宗；西藏同內蒙古分別有9宗同7宗。本土無症狀感染以貴州嘅302宗佔最多，四川同西藏分別有159同101宗。內地累計247724宗確診，5226人死亡，超過237000人康復出院。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全球匯報的新增新冠病毒個案大幅減少，各國應該把握機會盡快結束疫情。總幹事譚德塞說，上星期向世衛匯報的新增個案是2020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結束疫情的時機現時相對較有利。他強調疫情完結終點在望，但仍未抵達，如果各國仍不把握不加緊把握機會，面對病毒變種的風險將會增加，亦將有更多不明朗。不過世衛同時指出，由於多個國家已經減少檢測病毒，部分病徵輕微個案可能並未察覺。世衛公布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6億宗，超過640萬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62点，升115点，成交金额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9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5蚊，升4.2；友邦保险72.05蚊，升5毫。腾讯控股301.6升2蚊，美团175.1升3，阿里巴巴87.4升3毫，京东集团222.8跌8毫，盈富基金19.59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43.01。瑞士法郎0.962，加元1.317，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60点，升41点。港金报1587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37美元，卖出169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公路嘅支路。重复多次啊，就系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公路嘅支路。咁至于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去红梅谷路方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道慢车，伟业街去旺角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茶果岭天后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温思劳街。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那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咁喺封路方面，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秋风起，干燥的天气就扑面而来啊，梗系要注重保湿啦。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祝大家有一个滋润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咁啊，想讲下咧，政府近日咧就邀请呢啲酒店业界咧加入11月起咧，系开始嘅第九轮检疫酒店计划。咁啊，当中咧，亦都政府提到啦，将会喺合约嗰度加入新嘅条款，要求酒店咧系容许一啲检测到阳性嘅检疫客人咧，系选择自费咧喺酒店入边咧系做隔离嘅。咁啊，酒店咧需要安排一啲特定嘅楼层啦，同埋房啦，系俾一啲嘅检疫嘅住客嘅。啊，现时嚟讲咧，现时嘅检疫酒店住客如果确诊之后咧，系会被送去咧隔离酒店，或者是位于竹篙湾启德的社区隔离设施等等的。这个条款影不影响一些酒店继不继续或者加不加入做第九轮的指定检疫酒店计划呢？电话旁边有香港酒店业主联会经理陈焕贤，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陈焕贤。刚才提到星期二政府公布这个新条款，确诊了那些客人继续住在酒店那里做一个隔离的。你们怎么看这个条款呢？ 咁我哋都覺得新呢個條款呢，其實就即係可以俾旅客啦多個選擇啦，因為可能佢哋會認為我睇酒店嘅話個環境比較舒適啲啦，咁佢可以做嗰個隔離啦，同埋佢哋會覺得唔使周圍走，可能啱啱到酒店冇耐，佢出咗個陽性結果，佢又要搬嘢，又走去政府嘅指定隔離設施嗰度咁樣咯。 嗯， 但影唔影響你哋或者即係酒店業界嚟講，去參加下一輪嘅檢疫酒店計劃？呢個係咪一個重點咧？ 我諗呢個唔係一個主要嘅考慮因素啦，因為我諗我哋最主要是看翻，即係可能近期啦，可能入住率啦，就已經冇之前七日嘅時候咁好啦。而家三加四之後咧，我哋嗰入住率咧係得翻一半啦。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嗰個新條款嘅就唔係一個主要嘅考慮因素啦。 嗯，但新條款會唔會都可能令到部分入住率係升翻少少？如果因為有人確診咗嘅話，起碼住喺間房度嘅時間會多咗，會唔會係咁？ 因為其實我哋預留俾一啲確診嘅旅客嘅房間咧，就個數量唔多嘅，即係而家個條款入邊咧，就大概係寫3% 或者係八間嘅房間。咁我相信亦都因為確診要留喺酒店嘅旅客並唔多啦，咁所以你話對我哋嗰個收益咧，就唔會話大幅咁樣好多帶嚟大量嘅收入咯。 你先話酒店要3%嘅房或者係八間房，係即係最少八間，即係邊一個標準又係？因為你間間 以最少嚟計咯。 哦，即係最少八間或者最少3%。 咁但係即係實際嗰個數字都要每間酒店啦，同翻政府方面大家去商討嘅。 難唔難安排咧？以呢個數字嚟講，安排呢啲房？ 我想那個數字我們可以做到的，配合到的，但是我們都要看回房間確診者的房間可能要安排在哪一個位置，可能或者哪個樓層，那我們這個都要再跟政府方面大家去看回。 嗯，會不會有些酒店都有些困難？因為我見他說安排特定樓層或者房間即係被去隔離呢啲確診者，通常咪都會係成層樓咁樣係預備呢一啲確診者 嘅。都要睇翻嗰間酒店嘅嘅準備啦，因為可能好似你咁講，未必佢可以攞咗一層出嚟做呢個隔離嘅，或者可能佢只可以攞嗰一層嘅一部分嘅房間就隔開。就做隔離咁樣咯。 嗯，人手上咧，使唔使分兩批去做咧？即係有啲專照顧一般嘅客，一般另外一啲就係專照顧一啲染咗疫嘅嗰層嗰啲。 我哋而家都人手安排緊，因為始終如果好似你咁講，分開有兩批嘅員工啦，可能大家就會容易啲區分，就可能個感染風險少啲啦。如果唔係嘅話，我諗即係每一次如果真係要接待嗰啲確診嘅旅客嘅話，可能我哋之後咧都要員工咧一定要做翻個大消毒啦，可能先至可以做下一個工作咁樣咯。 佢除咗話俾個條款話，即係可以容許啲旅客揀喺嗰個酒店嗰度確診咗繼續喺度住，有冇話俾一啲指引你哋？即係作為檢疫酒店要點樣做啊？譬如處理佢哋啲垃圾啊，或者清潔啊，或者啲員工膳食使唔使又要分翻開啊？即係有冇呢一啲指引俾你哋？ 我哋而家都其實同政府方面大家都喺度傾緊啦，商討緊啫。可能有一啲指引嘅話，就大家會容易啲跟隨咯，同埋會比較清晰啲咯。 我見新聞公布咧就話都要，如果呢啲檢疫酒店做第九輪啦，都要係加強一啲嘅感染控制措施嘅。除咗話一啲特定層數俾一啲確診者之外，都要增設空氣淨化機啊。酒店職員咧都必須要穿上適當嘅個人防護裝備啊，減低個病毒風險啊。咁呢一啲要做係咪唔係太困難？佢話再增設喎，本身係即本身嗰啲唔夠要再另外買定係點啊？政府有冇資助㗎呢啲啊？ 政府方面就冇資助嘅，都係我哋酒店自己去準備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增購大量？我諗就唔需要大量，因為其實我哋都可能只係預留3% 或者八間嘅房間去做呢一個隔離嘅。咁我諗都係可能喺呢一方面就要增加一啲設施咁樣措施係咯。 不過我想具體了解，如果那個人真的在某一間房係即係驗到住咗兩日啦，跟住驗到係中咗呢個嘅新冠，咁佢可能要移去另一層嘅喎，你哋係咪都有啲特別嘅專用通道啊，或者某一個電梯係專用嚟係運一啲感染咗嘅人士，定係點樣嘅咧？ 當然啦，我哋而家應該都要將一啲確診者同一啲隔離緊嘅旅客分開啦，即係好似你而家咁講，其實我哋而家可能喺酒店度都會發現一啲確診者啦。咁我哋喺跟隨呢一個防疫措施方面，咁我哋都係都嚴格遵守噶。 嗯，即係都可能有一啲 跟翻指引啦，或者可能有啲特定嘅方法去隔離開兩批人。 係啦，係啦。 OK， 啊，咁啊，整體嚟講啦，據你了解，而家即係啲酒店業界嚟講，對於參加第九輪、下一輪嘅檢疫酒店計劃嗰個意欲係點咧？因為之前都聽到話，可能未必咁大嘅，因為有好多其他嘅選擇啦，唔做檢疫酒店都咁。而家你了解都係點？ 都係大家都係一半一半啦，大家都係覺得啊，可能因為三加四之後咧，生意冇咁好，咁所以佢哋就考慮即係啊，會唔會轉翻做本地嘅市場，會生意都可以維持到咧，或者而可能有一部分嘅酒店佢哋喺度諗會唔會我哋都繼續支持埋政府呢一個措施啦，即係希望可以喺不久嘅將來啦，咁可以有機會通關啦，即係可以唔需要隔離嘅話，咁可以真係接待翻一啲正常嘅旅客嚟到香港咁樣咯。 機會大唔大咧？考慮因素係去到通關嘅時候。 係啊，即係我諗而家其實好多專家或者好多唔同各界嘅人士，大家都係好希望呢一樣嘢發生咯。 但暫時計，你自己估會唔會有今輪咁多酒店參加數字上面？ 都有機會少咗嘅，即係好似而家咁，你都會睇到有啲點名酒店都選擇而家退出啦。 會唔會係大型嗰啲可能會轉翻唔做點名酒店咧？你估計？ 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咯，因為可能如果大啲嘅酒店，可能佢設施啊各方面佢都會多啲嘅話，咁可能佢可以做到本地嘅 station 啊，或者長租客，可能佢哋個吸引力都比較大咯。 OK， 好，唔該曬陳煥然，多謝你瞭解到有關於酒店業界對於第九輪指定檢疫酒店一啲嘅條款啦，同埋整體嗰個意欲係點樣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张学友同埋梅艳芳有一首经典嘅合唱曲，叫做《相爱很难》，大意系讲恋人喺一段关系入面互相角力，喺爱与不爱之间前行又后退。而卡尔维诺都有一本小说集，叫做《困难的爱》。入面的短篇故事就包含了各种对爱的期待、失落、恐惧和迷茫。 困难的爱收录了卡尔维诺一共13个短篇故事和两则中篇代表作。那些短篇故事全部都以什么什么奇遇记命名，虽然说是奇遇，但并非惊心动魄的经历，而是角色小人物面对一些特定情景的时候内心千回百转的纠结。 譬如在《读者奇遇记》里面，男主角带着一本小说去海滩阅读，但他的目光被不远处一个女人吸引，他马上就在脑里面盘算着怎样搭讪和发展一夜情的可能性。不过很快他就联想到要认识一个陌生人是多么辛苦，甚至认定了女人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就算后来女人竟然同他亲热，但他的内心始终都惦记住那本未读完的小说，他宁愿投入书中那个绝对安全的世界，都没有勇气在真实的人生里面发展关系。 又例如在《上班族奇遇记》里面，有个平凡的上班族意外地同一个美丽女子发生了一夜情，他原本一路上春风满面地回味着昨晚的奇遇，心心念念想要找个人炫耀一番，但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他合适的吹嘘对象，那一份因艳遇而自觉高人一等的热情渐渐冷却，反而令他意识到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缺失。 这些故事很多时候甚至没有情节，就只是一张生活的横切面，被读者看清楚爱情年轮中细细碎碎的纹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困难的爱》，作者伊塔罗·卡尔维诺，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天氣酷熱對於一啲喺戶外前線做嘢嘅人士，包括啲清潔工人啊等等，佢哋嘅健康啊等等嘅影響。嗱，見到有團體都關注啊，綠色和平同埋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咧喺今年八九月咧就做過問卷調查，調查一啲工友喺酷熱天氣之下嘅工作環境同埋身體承受嘅影響啊。請嚟佢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吳漢林，同埋有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幹事羅佩珊，兩位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我先问一下吴汉林啊，因为绿色和平同工友呢一啲工作环境有啲咩特别关系？点解你哋会都会参与今次调查去关注嘅咧？ 系咁，其实咧，我哋都咦系咪有回音？ 可以啊，请讲，你可以听得清楚。 咁其实咧，我哋都留意到啦，即系其实近年咧气候变化啦越嚟越严重噶。咁而气候变化唔再系北极南极嘅事啦，而系喺欧洲已经开始杀紧人啦。而近年咧呢样嘢亦都嚟到香港，酷热天气啦影响紧好多户外工友嘅健康啦。而参考其他团体嘅数字，其实我哋都见到今年嘅六月至到七月啦，其实系会有五宗怀疑同中暑相关嘅死亡个案嘅。咁呢样嘢其实都反映到其实气候变化已经影响紧香港啦，亦都威胁紧香港市民嘅生命啦。咁我哋就觉得其实气候变化已经影响紧户外工友，我哋就做咗呢一个调查啦，藉住政府即将会做一个咨询，去睇下点样更加保障工友嘅呢个咨询嘅窗口啦，就做咗呢一个调查。 好啊，咁啊，转头再同吴汉林倾，问下罗佩珊先，你哋系做过实地调查啦，都想了解一下对于一啲前线嘅清洁街道或者防治鼠患嘅一啲工人喺酷热天气之下，佢哋点评价个工作环境啊？ 佢哋咧就喺酷熱天氣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哋覺得即係工作係非常之辛苦嘅，因為佢哋即係一啲嘅體力勞動嘅工作啦，而且係長時間喺户外酷熱天氣嘅太陽底下工作咧，咁所以佢通常大部分咧都會大汗淋漓，以至咧。即係講緊係著緊件制服咧，一個朝頭早可能講緊兩三個鐘頭咧，已經成身咧就濕曬。咁更加差嘅情況咧，就係因為即係個身濕啦，而且冇一個制服嘅替換啦，咁所以佢哋都身體會有啲不適啦。即係少嘅就可能係出疹啦，而大嘅咧就係會口渴啊、頭暈啊、甚至係呼吸困難。咁事實上咧喺我哋嘅調查裏邊咧都見到咧就係有工友咧喺酷熱天氣下咧都出現啲嘅不適。食嘅情況比較多咧，就係暈啦、呼吸困難啦、頭痛等等。咁有啲更加嚴重嘅咧，就係有休克，甚至係中暑。咁呢啲咧都係有一個好高嘅工傷意外啦，甚至係最差嘅咧就係一個死亡嘅風險。咁所以我哋講緊咧就係政府而家係建議喺預防工作時中暑嘅風險評估裏邊咧加入鼠熱指數，去講緊話想提高工友嘅保障。咁但我哋覺得懷疑咧就係呢一個嘅做法，用指引嘅做法咧係。真正咧系可以帮到工友咧咁样。 你哋发现调查入边发现有几多工友出现过呢啲热疾病嘅症状？ 热疾病嘅症状咧，我哋睇到咧，譬如晕嘅朋友咧都有超过三成啦，呼吸困难咧都有大致系两成左右。咁而休克或者系中暑咧系占咧整体嘅2%。虽然咧2%好似觉得好少，咁但系咧一个死亡嘅个案咧，我哋觉得一宗都严多。 预防中暑指引啦，劳工处而家有嘅，亦都列明雇主要为一啲譬如清洁工咁提供一啲饮用水啊、合适嘅衣着啊、戴帽啊等等。工友有冇讲话系咪真系跟住咗指引去做嘅 咧？其实头先都讲啦，就系我哋根据嗰、那个指引里边一啲。規定或者建議咧，去問翻工友。咁工友咧就嗰個結果話翻俾佢哋聽咧，就有六成幾，分別有六成幾啦。僱主係冇提供防護嘅手袖啦、闊邊帽啦，而且咧係有七成咧工友表示咧係僱主咧係冇安排一個適當嘅休息時段啦，以至咧係有八成度咧都係冇咧將呢一個工序咧安排喺一個即係上午或者係黃昏時間比較陰涼嘅時間進行。咁點解會出現呢、這、一個即係指有指引，但係咧僱主冇執行嘅情況咧？就正正因為咧而家所謂嘅指引咧係冇一個嘅有效嘅法律嘅效力，而點解會係咁咧？就係、因為咧，現行嘅職業安全健康條例咧係一啲嘅責任性嘅條款，只係咧係規管好籠統咁樣規管僱主咧要喺工地上為保障工人嘅職業安全及健康。咁但係喺條例裏邊底下嘅規例咧，就冇針對咧係預防中暑一啲嘅安排同埋規則，或者係法定嘅最基本嘅要求。咁所以咧喺 指引上咧係冇一個可以參考嘅具體而清晰嘅法律條文底下咧，我哋見到咧係冇一個嘅法律嘅效力去規管咧係僱主咧係遵守或者執行咧指引，即係防鼠指引嘅一啲嘅措施嘅。 我見係咪話譬如飲用水嗰啲係有啲都有派嘅，但係就究竟派幾多先至夠咧係冇講明嘅。同埋我見勞工處係咪都有做巡查嘅，佢哋都有睇下個指引係咪執行嘅。 嗱，勞工處咧都有做巡查，我哋見到過去五年嗰個巡查數字咧都有20,000+啦。咁但係睇唔到咧，佢係對即係有關僱主冇提供或者採取預防措施咧，係一啲作出一啲檢控嘅。最2021年咧係只有2宗嘅檢控。咁喺巡查多檢控少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間接證明咧就係佢哋咧只可以根據個指引咧去即係巡查或者檢視僱主有冇做即係一啲防鼠嘅措施啦，或者係預防中暑嘅安排。咁但係咧喺檢控上咧係少咧，係正正就係因為咧條例咧唔足以咧指引咧唔足以咧係令到佢哋咧對咧違法嘅僱主係作出檢控。咁所以就出現一個巡查多同埋檢控少嗰個情況。咁而停工嘅通知咧亦都係零嘅。咁所以係睇到咧係喺呢一個酷熱天氣咁即係迫切啦，係僱員喺呢一個酷熱天氣底下嗰個工作嘅苦況嘅底下咧，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嘅巡查多同埋檢控少嘅情況底下，就反映咧其實指引咧就發揮唔到嗰個效力。 你覺得喺嗰個中暑風險評估指引話勞福局咧都話會修訂啦，有啲乜嘢期望呢個位？ 咁我哋咧係期望咧就係要將呢一個嘅指引，即係如果佢將呢一個酷熱指數放喺預防工作時中暑嘅風險評估裏面咧，首先咧最基本要做咧就係要咧係將呢一個評估咧係嘅一啲嘅要求啦，細緻化啦，以至咧同埋咧係成立咧係分定一條咧係針對預防中暑嘅規例，咁先可以咧係提高咧真正咧係提高咧工友咧喺酷熱天氣下嘅工作時候嘅安全同埋健康嘅。 OK， 好啊，唔該曬羅佩珊。另外伍漢林，我想問翻你啊，因為勞福局而家都話考慮將天文台嗰個暑熱指數加入去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指引嗰度，你哋點睇呢個做法，或者有啲咩要覺得可以留意多啲咧？ 是我哋覺得即係呢個暑熱指數咧，係一個比較科學啦嘅一個綜合溫度指數嚟嘅，係可以更加咁反映到即係工友面對緊嘅苦況啦。因為其實我哋覺得熱啦，唔係淨係氣温嘅，亦都包括就係太陽曬落嚟有幾熱啊，或者濕度令到我哋排唔排到汗等等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咁樣一個科學嘅指引都好啦。如果淨係引入去一個指引入邊啦，其實係唔足以保證咧工友可以得到佢哋應有嘅一個保障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政府要採納呢個暑熱指數咧，其實應該要擺入去一個規例度啦，先可以保障到工友。 整體氣候變化趨勢之下，仲有啲乜嘢嘅建議，覺得政府可以去保障一啲前線嘅工人可以做多啲嘅咧？ 其實我哋覺得香港應該咧要有一個全方面嘅一個全方位嘅一個應對適應氣候政策嘅一個政策嘅。咁其實而家啦，我哋就呢個係第一步啦，即係有一個規例去保障工友，即係免受到呢個減少佢哋面對嘅風險嘅。咁但係其實長遠啦，我哋硬件啦同埋軟件啦，軟硬都要兼施。香港需要一個全面嘅政策去保障整體香港市民適應呢個氣候危機。 好啊，唔該曬兩位，同兩位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吳漢林，同埋係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幹事羅佩珊嘅咁。頭先咧亦都提到勞工處巡查情況啦。勞工處喺回覆傳媒嘅時候咧，提到話根據以往巡查結果，大部分僱主都有因應工作嘅熱壓力採取相應嘅預防措施，未發現違法嘅情況。又話咧，根據職安健法例嘅一般性責任條款，僱主需提供安全嘅工作系統，包括喺工作地點實施措施，防止雇员工作时候中暑。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